那一场大雨，我站在风里，不再想对谁说起，忘了你，忘了哭泣。那一个夜里，那一段过去，你的离去，眼泪的决堤，撕碎的回忆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离开我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。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该怎么做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心也好难过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离开我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。我只想抱着对你说，这全不是我的错。只要你回头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一场大雨，我站在风里，不再想对谁说起，忘了你，忘了哭泣。那一个夜里，那一段过去，你的离去，眼泪的决堤，撕碎的回忆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离开我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。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该怎么做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心也好难过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离开我。亲爱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。我只想抱着对你说，这全不是我的错。只要你回头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